了你真的曾经深爱过我，只是你的心中还有其他的美梦。我知道分开的时候你也真的难过，只是不会只是当时可以安慰你。